是特别的美，可是我依然觉得姑娘你才能让我沉醉，只要你今生无怨无悔，天荒地老我也把你陪，让我们享受这爱的滋味，生生世世永相随， 让我们今生相约，我就是你的一切，曾经日夜的思念现在你就在眼前，牵着那哥哥的手，天涯海角一起走，有你陪伴在左右，幸福快乐到永久，让我们今生相遇， 让我们今生相遇， 我就是你的一切， 你就是我的一切， 曾经的思念现在你就在眼前，牵着那哥哥的手， 牵着那妹妹的手， 天涯海角一起走， 天涯海角一起走， 有你陪伴在左右，幸福快乐到永久， 有你陪伴在左右，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。 为你想了再想，多么想你，知道人躲进夜与梦，只想与你倾吐。我却找了再找，你叫我找了再找，总也难找到。来让我宣告，痴心热烈情到，快快前来爱我吧。不要只顾说预告，其实你知道，一起就是最好，偏偏喜欢我在等得这么苦恼。令你哭又再哭，为你哭又再哭，当初只有苦恼，终有一天自信，终有一天相亲相爱，终老行尽无限错路，始终也找得到。我的心你的心，以两颗心过一生，未来同拥抱。来让我宣告，痴心热烈情到，快快前来爱我吧。不要只顾说预告，其实你知道，一起就是最好，偏偏喜欢我在等得这么苦恼。心有如孤岛，四面是龙母，你若是明白，可否快快步到，来宣布以后亦同步，爱情原是这样的美好。悠悠从早晚昼夜朝与暮，仍然痴痴的继续等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甲乙丙丁，甲乙丙。 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人际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的嘴边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浪漫不说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有冷有透明的寂寞。 我问我在

候该说些什么，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， 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，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， 牵手的时候甜蜜的滋味，你怎么对我诉说， 分手的时候叫我心碎，把我心会留下来，不知道是为了谁，